点动，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12月14号星期四，骚动音乐。 嗨，今日啊，非常之咁开心，非常之咁紧张。 系有几开心，有几紧张啊？ 呢、這个就真系讲真嘅， 系 真系好认真。你见我平时嘻嘻哈哈咁样啦，但系今日我哋6点钟啊，将会出现嘅嘉宾咧， 认真犀利， 真系一啲都唔少嘢。 但系唔系小嘢， 但系唔系小嘢嚟噶， 系有啊，MC。张天赋 系啦，咁啊再次见到佢啦，咁啊亦都今个月嘅时候，即系早少少嘅时间咧，就喺维港嗰度吓举行咗一个演出文化中心对开，咁啊非常之犀利，非常之精彩一个演出，咁啊但系亦都同佢即系以前 busking 嘅生涯系有关嘅， 系嘅，咁啊有啲大家应该网上有啲 clips 啊，或者有机会甚至乎现场睇咗啦，咁所以首先我今日送俾佢呢卷咧，都系我都系一个这个叫做什么、考验来的，即以我们认识了他这么久， 考验他的友情、 考验他的包容能力，会不会包容这两条友送些这样的东西给他呢？这个第一， 我估计包容到应该点满了，所以才可以忍受到我们两个， 还有就、即会跟他都 recall 翻佢嗰陣時，即係 busking 嘅日子係點樣咧？即係藉住即係都最近去完咗呢個嘅演出嘅時候，咁所以一間啊6至7，大家就可以聽到 MC 張天賦嘅訪問啦。 好啦，咁今日想講嗰樣嘢咧，就係咧最近咧，其實早排已經同你講過嘅，咁但係咧最近又有一啲新發展啦，新嘅 update 啦，就係、 是、有咩新發展？ 我唔記得上次係講啊，係上次因為講開就係阿力津就出咗一隻嘅 cassette 帶啦，咁樣咁啊嗰陣時就貪得意咁啊買咗佢餅帶，咁跟住翻到去咧，老婆又買咗部 cassette 機咁啦，咁之後咧開始大件事啦。 翻唔到转头， 翻唔到转头。唔系本身真系谂住啊，算啦，买咁你有个 cassette 带，你冇 cassette 机听唔到啊，系咪咁啊？好合理咁谂住，系啦系啦，储下或者买部 cassette 机翻嚟，都系其实都系谂住听下佢饼带嘅啫。 系， 跟住开始就上瘾啦。最近咧，尤其今个月咧，即系开始寻宝咁样啊。即係首先就係、是去咗旺角嗰啲賣好多即係舊碟啊，嗰、那個地方嗰、那個商場嗰度啦，咁啊就搜羅一下一啲搜羅咗幾餅張學友嘅 cassette 啦，哇保存得好好嘅， 多唔多啊？但係即係咪一入間鋪頭就好多 cassette 帶咁？ 超級唔多， 超級唔多、啊、 因為咧直頭咧其實已經嗰、那個鋪頭咧已經係。專賣二手同舊嘅 CD、DVD、黑膠、cassette 帶，咁係基本上嗰個商場剩翻佢嗰一間係有賣呢樣嘢嘅啫，尤其係 cassette 帶。咁跟住然後咧，去入到去嘅時候揾，終於揾到一個角落頭，就有幾餅嘅 cassette 喺度啦。我諗廿餅內啦，就數得曬噶啦。咁啊，講緊中文歌嚇、 okay, ， 中文歌。咁啊，跟住然後咧。就大概都係環繞住啲男歌手嘅，咁啊當中咧就以張學友為多啦。咁、其實我老婆咧本身都係 target 想買學友哥哥啲 cassette 帶，因為佢話佢細個嘅時候咧有隻 CD， 但係佢一路都好想擁有一柄 cassette。咁嗰陣時兩樣都出噶嘛，因為好興。咁、所以咧佢就買埋，終於嗰日又好彩俾佢揾到一柄。keep 得非常之新正嘅 cassette 咁啊，索性就一次过买埋啦。 我想知道几多钱啊？而 家唔平噶， 三位数就一定走唔甩啦。 走唔甩， 头中尾啊？ 都算頭嘅。你估啊，你估啊，一餅劇 set 幾隻歌嘅啫， 百五喎， $199。 OK， 差唔多啦，同你估嘅都近嘅， 即系未去到即系见到就放低，因为黑胶碟就另一个世界噶啦嘛。 系啦系啦，即系黑胶就再贵噶啦。 黑胶碟真系搞唔掂啊！ 即系咁，但系你觉得哇，呢饼嘢咁耐历史，咁$199 keep 得咁新正，咁都抵买啦，咁啊买咗啦。啊系，我记得系张学友嘅《真情流露》 哦，经典经典。 系啦，咁佢有 CD 咁啊，终于买埋饼 cassette 啦。咁跟住然后咧开始，跟住佢就唔够喉。其实咧喺个铺头入边，我仲见到好多日本嘅 cassette， 旧 cassette， 同埋一啲粵劇嘅劇 set， 咁但係我日本嗰啲我想揾㗎，我想揾下一啲我即係我聽開嗰啲啦，咁但係可惜就揾唔到啦，即係嗰陣時比較佢嗰度比較多日本嘅劇 set 都係舊年代，可能香港樂迷會熟悉啲嗰啲五輪真弓啊嗰一紮嘅好大名嘅 artist 啦，咁我想揾嗰啲 target 就唔係呢啲，咁所以就最後冇買到嘅。咁跟住然後我老婆忍唔住口問個老細，佢好少可開口問人嘢嘅，因為佢通常就係買完就走噶啦，佢就忍唔住問啊老細啊，就係得咁多噶啦咁樣。跟住我老细咧，用一个好无奈嘅语气咁，即系笑笑口好无奈咁，但系啊，而家冇乜噶啦，买少见少噶啦，买一盒少一盒噶啦。 我以为佢打开个柜桶出嚟，呢度成扎咁。 唔系冇，因为真系冇咁多。咁跟住好啦，咁啊买。 我谂即系因为大家冇谂。嗰个年代，譬如我哋屋企有，我屋企以前都有剧 set 带噶嘛。 有。 其实系我谂真系未必会有谂到，隔咗唔知十零年之后，原来会翻翻转头去听黑胶都仲黑胶啲人都会嘈，因为嗰只声会感觉唔同。因为剧 set 带好坦白讲，你享受紧嗰样嘢，佢真系唔喺嗰个声音上面嗰个质素嘛。 而家我再听翻剧 set 带，你真系会觉得同我哋平时听开 CD 或者甚至乎 music platform 系真系争咗一个距离，真系有一个距离。 咁但系黑胶啲人会留低，系因为始终佢黑胶碟去经之唱针去同你 CD 嗰啲质地系 质地唔同， 粒音肥啲啦， 系啊暖啲啦，嗰啲成日讲啲咩 analog digital 嗰啲分别各样嗰啲啦， 你可以摆喺嗰啲 hi-fi。 同埋佢亦都有一種潛藏嘅生活品味，好似有個黑膠碟機放上係唔同啦， 有型啲啦， 係啦。咁同埋即係呢個世界上面仲有人會聽，即係譬如你 DJ 打碟都仲會打黑膠一樣，或者有一啲真係從來冇出過 CD 得黑膠，即係有好多原因令到黑膠會繼續存在。 係， 雖然啲好多人都會抌噶啦，其實一路都，但係 cassette 喺呢個排序當中，佢係再個感覺上再次一等啲。你講完之後，令到我想翻去揾下有冇嗰啲 cassette， 因為以前細個屋企 抌曬啦。 車嗰度聽唔係聽 CD， 仲係聽 cassette 嘅，即係喺個車嗰、那個位置咧，即係 係啊， 嗰個叫咩中间啦，即系中间，大家知个位啦， 即系收音机嗰个位啦，简单 啲 收音机 入 饼 cassette 内。我忘记嗰阵时一上车就会拣 cassette 听咩《新鸳鸯蝴蝶梦》咁 啊， 即系嗰啲嚟嘅。 系， 但我都唔知道有冇储低啦。嗰阵时真系屋企有少少，好少量咯。 咁跟住然后咧，我屋企嗰啲就抌晒啦，因为我真系由头到尾都冇谂。嗰阵时直头觉得咧，即系好衰噶嘛。细个嗰阵时唔识嘢，成日觉得喺呢啲科技垃圾嚟嘅，嗰啲电子废物嚟嘅，冇用噶啦。 声又未必好听，又牙位， 系啦， 一个 file 就抵啦， 冇人听噶啦。你而家走去买部 cassette 机都难啦，即系嗰阵时系咁样讲啊嘛。 同埋你觉得唔系有型噶嘛？ 系啊，唔有型噶嘛，觉得系啊，即系你以前系翻学校啊，上堂先要用个 cassette 带嘅啫嘛，觉得咁跟住就全部抌晒啦咁。咁跟住点知一个翻转头咧，原来而家咧 好难揾， 好难揾。咁但系咧喺香港难揾啫。其实原来有好多地方或者可能好多唔同嘅artist 咧，佢哋都有，即系尤其近几年咪好兴 vaporwave 啊，好兴 city pop 啊咁样啦。上网抄一抄，即系唔抄又自可一抄，发现哇，原来咁多 cassette 带系有出噶。例如我最中意嘅 系 山下达郎， 系 有出嘅。 哦， 咁跟然后有好多唔同，即系尤其日本嗰边都 keep 住有好似。 咁于是乎就死啦，到我嚟了啦。 哦，你又即系你老婆就揾本地嘅，你就揾日本嘅。 跟住然后我就即场，唔系即场嘅，即系即刻上网揾。哇，原来有咁多噶，即系又有嗰阵时嗰啲南二东合俊啦，新世纪福音战士啦，都有嘅。咁跟住然后咧，我就话哇唔得啦，即系你尤其上去嗰啲二手平台揾，你会见到。 系啊。 跟住然后咧，我就唔得啦， 買部騎士機先。 你明明屋企有一部啦。 咁嗰部係佢聽㗎嘛。咁、哦、我冇即係我冇理由即你騎車機，因為我嗰部係嗰部係插耳機聽嘅，佢冇喇叭嘅，冇內置喇叭，咁、哦、所以就再買多咗一部咁。 哇！ 咁跟住又好買唔知，又自可一睇咧，又走去揀嘅，唉，咁還掂都係買嘅，梗係買部好啲噶啦，買部靚 一部到位 啦。咁而家有啲再復。即系翻出翻嗰啲咧，系有埋蓝牙功能咁嗰啲啦，咁啊唯有走去买部嗰啲。咁老实讲，你话系咪真系好贵？又未至于，即系当然同你买部黑胶机系有个好大嘅距离，都系讲紧几嚿水一部啦。咁于是乎，跟住加上佢嘅设计又好靓啦，因为 悭位啦。 而家佢嗰啲 cassette 機咧，好興有一面係透明嘅，因為好多 cassette 帶咧，佢哋以前舊底嗰啲就冇乜。設計啦，咁但係後尾再翻出翻有啲 cassette 帶嘢好靚噶嘛，有透明又有公仔又成，有曬嗰啲 CD cover 咁樣擺曬喺上邊，咁好靚，咁你透明蓋睇住佢轉都係一件享受嚟噶嘛， 係嘅。 咁跟住於是乎，唉，好啦， 你估真係聽歌咩？ 喂，呢啲嘢 係 一個好明顯就係一啲 成套服務啊， 係啊， 成個享受過程 一個炫耀品嚟噶啦，攞出嚟懶又型噶啦，係咪先？咁跟住然後上網就話，哇，呢一餅又好想。想要山下大郎好正，跟住然后哇，祝内马利亚唔贵嘅，其实睇下你喺边啲嘅平台度买，咁有一啲嘅平台系可能百零蚊、 哦， 有啲二手平台可能讲紧几十蚊一饼， 好嘅。 咁啊，当然啦，你唔知边啲系正货，边啲系唔系正货啦，咁、但系唔紧要啦。我见到佢是但有啱心水， 翻到嚟有声就得啦， 翻到嚟睇下系咪真系听到咯。咁如果真系有啲系。渣啲嘅唔得嘅，你咪知道佢唔係正貨咯，咁咪唔好再買啦。咁同埋可能嗰啲係有限錢咁啦，蝕得起啊，即係覺得你試一試一試搏一搏咁樣，跟住然後買下買下，我買得仲多我老婆，因為我覺得哇。好多都想我甚至乎連Guardian of Galaxy 咧，因為佢有三餅 cassette 噶嘛，咁我都買頭兩餅我都買埋、 哦，都係喺網上嘅平台訂的，係 啊係啊， 但佢喺日本嗰邊㗎， 入咩都有嘅， 咩地方都有嘅、 哦、，eBay 都有人放㗎，係、哦、啊，咁跟住咁當然 eBay 個運費就貴啲啦，咁就唔喺嗰度。 其實都真係好睇咧，你嗰個圈即係你嗰個地方個圈子有冇人去做呢啲所謂保育 啊，或者係 啊 係啊，即係譬如 我連周杰倫都買埋。仲要系头嗰几只， 可爱女人 头嗰几只碟咁样。 因为呢一啲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屋企会有啦，咁但系如果你冇嗰个叫做二手买卖文化好浓烈，或者你冇一啲渠道嘅时候，有时你搬屋咧，你真系唔会嘥时间。真系嘅，我而家屋企譬如我执房咁啊，有好多嘢好新净，或者啲碟喺度嘅时候咧，其实你知道就咁抌咧，一定嘥。 系。 咁但系你摆上网，你又要等人哋要，哪怕系朋友你免费放俾啦，系啦，或者你真系二手价咁样都好啦。咁樣你啲嘢咪擲住啲貨喺度，阻住啲空間，你擺得耐，你到最尾就係覺得，唉，算啦，都冇人要㗎啦，呢啲不如抌咗啦，咁啊，係啦，即係就係咁咯。咁但係譬如，即係我，因為我對本地嘅一啲有系統啲嘅叫做二手呢啲買賣嘅市場，我唔好熟悉，因為我哋有 app 可以搞到啦嘛， 冇錯， 同埋香港嘅地方始終你 收藏唔到咁多呢啲啊， 同埋香港嗰個地方唔算好大咧，你唔需要有中間嘅人去做呢件事啊，你直接可以自己 custom 即系 C to C， 我放嘢，你睇到我同你交易，你唔知，譬如你喺日本咁樣，譬如日本都有好多一啲連鎖式嘅二手鋪頭噶嘛。咁因為就係譬如你住北海道嘅，我住東京，你放嘢，我點樣同你交收？即係你唔係天水圍同旺角啊嘛。咁所以當佢 係啦， 咁變咗佢一啲全國性嘅呢啲二手嘅平台嘅時候，咁你咪佢有地方收嘅，咁你掉俾佢，佢咪自己配貨咯。然後佢就可能唔同嘅分店，呢間咧就主攻呢一啲嘢嘅，呢間譬如有啲專攻漫畫，有啲專攻係音樂 CD cassette 咁樣。咁佢好有系統地處理嘅時候，咁變咗。我有啲嘢唔要，我都即係雖然係未必係最靚嘅價，但係起碼我啲嘢唔使抌咗。咁嗰件事繼續留喺個市場嗰度去流轉啊嘛。 係。 咁但係如果我哋香港而家我哋一般即係身邊啲朋友嗰啲都係咁 方便啦。而家香港就 係啦。咁係啦。咁但係當你如果你唔面交嘅話，咁嗰樣嘢你就 係㗎，就唔會係。但係咧，我想講咧，即係我睇咗咁多餅帶之後咧，你估佢唔到啊！而家買得最貴嘅其中一餅係500。 是五百蚊啊，定系五百呢位歌手？ 系五百呢位歌手，即系要赖就系赖咩咧？就系赖翻早几年嗰套嘅剧集啊， 想見你啊，因為想見你入面佢就係有一個情節，就係攞阿伍伯個餅帶出嚟播嗰一隻歌，咁跟住然後咧，咁啊成為咗呢個古仔入面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情節啦。咁你知文青就係咁噶啦嘛，睇完呢個哇，都買翻餅你知唔知直頭揾到我？都好难揾啊，几乎冇货咁滞啊，都即系同埋即系你要有翻咁上下嘅保养程度都唔用， 要噶。同埋影视作品系劲嘅，嗰、那个影响力，头先你讲《街边巷战 Galaxy》都系啦，即系明明系一套而家即系而家呢个世代嘅，但系佢玩紧嗰个复古嘅时候，令到你居然会去想买佢嗰个 set 第一样啫嘛。 冇错，所以我而家唯一暂时一个可唔可以话叫遗憾咧，都其实冇都冇所谓嘅。不过如果我想再入手埋嘅话咧。就係、是、呢個500嘅 Last Dance， 好想要，好、哦、想要。 呢個500約500蚊，原來 唔係500，唔係500蚊又真係太貴嘅，以個餅底嚟計。 不過冇嘢，你使錢嘢嚟講啊嚇，使錢咧其實冇所謂嘅。你要記住同自己講，使出嚟嘅錢呢一啲咧係一種生活嘅享受， 同埋啲錢冇唔見到啊，其實 佢變咗個載體， 你中意嘅形狀啫。 究竟邊一個道理嘅咧？呢一首歌嘅歌名完全解釋我哋嘅狀況。怀旧是一种品味，陈柏宇的新歌，所以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生活品味而做的，做得啱啊！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松座架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机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观赏讨好，多么好！只想回头，不赶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种情怀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爱旧尽初恋。心睇不见，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新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70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正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陈柏宇，怀旧是一种品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禁毒常务委员会表示，今年头三季被情报的整体吸毒人数较去年同期，即是疫情期间上升5%， 由4204人上升至4416人。最常吸食的三类毒品依次为海洛因、可卡因和冰毒。预料随着香港全面复常，毒品情况亦都会变化。另外，禁常会档案室数字显示，21岁以下青少年被情报吸毒人数下降 12%， 由599人下降至527人。21岁以下青少年被情报最常吸食的毒品是可卡因，其次就是大麻。禁常会主席李国栋说，禁常会将会推出一系列的预防教育和宣传，并且提醒市民切勿在庆祝圣诞和新年期间接触可卡因、大麻等的毒品。足总明年复办贺岁杯，由世界明星队对香港明星队，赛事2月13日年初四在大球场上演。世界明星队由多名名宿组成，包括意大利的托迪和马达拉斯、巴塞罗那前队长、西班牙前国脚佩奥尔和阿根廷的华朗等。至于香港明星队，就包括现任和前任香港队队长叶鸿辉和陈伟豪、名宿山道士李建和、陈少琪和欧伟伦等。门票最低180元，最贵980元。日本大阪环球影城的过山车飞天翼龙在行驶途中紧急停车，车上游客最长被困大约45分钟，已经全部疏散。报道说没有人表示受伤或者感到不适。事发在当地上午大约11点，过山车在距离地面高大约40米的顶部附近停驶，工作人员引导游客乘坐救援吊篮前往疏散路线。过山车可以坐32人，暂时未知道当时有多少游客。涉事过山车去年2月亦都发生过紧急停车故障，当时车上面大约有30人。园方当时指检测异常的感应器启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景隆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一带较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去到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车多，车龙到太子道西。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车多，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兆康车多，车龙去到福亨村；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近住海景花园对出较为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去观塘，三号干线海丽村去尖沙咀。最后提翻大家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7日，即是今个星期日上午5点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ee 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ee Mark 标志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良心早相欠，亦难迟。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唱版，十二月十六号星期六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丹神低调啲啦，好唔好？ 但系波性呢、這个社会咧，好矛盾噶，即系有时人做咗嘢咧，啲唔大大声咁周围同人讲啊，我做咗嘢啊，咁系唔会有人知噶。 口袋中放着拍子簿，感触写好，一一走去认证及问路。想专心叫卖我的好，走足偏偏最挤迫到你总听不到。若可惜我不够偏，就下意识变得咁偏，祈求大事闹出野个视线。还未够，还未够紧张到。物太清高，知否今天一讲这趟世间没羡慕，夸张点做人不俗套，爱是些斑点，只别人能望到。坏角色我都会演，动用我的最佳缺点，谁没知道自演博过才演。 还未够紧张，动人模样，学习排场伎俩，模范态度。 聽聽周恩廷 Louder。 相反，有時想低低調調咁樣做人唔係咁容易㗎。 渐亮眼，像要满拨动世间，是真亦奇幻。Tonight I'ma stay low, stay low， 鼓膜一街速度。Tonight I'ma stay low, stay low， 圈跳中的虚无。夜幕下低调踱步，夜市下街独唱 show， 人潮埋藏记号，记号缤纷多么荒芜。真几多讲得作状，发觉当眼角对高帽当派糖，大师在远探导航，桌下却有太多备忘，名人和跑车吸引到目光，凡人望通宵得不到渴望，名牌来包装只求全场扫荡，完全名和声已淡忘，在阴影之间望着灯光之间，心思一刻浮华幻象中渐散，活在这混浊世间，是真亦奇幻。 陈卓妍夜视镜，但系对于一啲你好喜欢嘅人、好喜欢嘅事、好喜欢嘅物品，有时嗰一份爱意系冇办法收拾、冇办法收埋啊！ 看到你叫我妒忌，不小心失足堕地，跌进你眼里坠落幻想。 心只差毫厘，我与你接吻陷落谁需要道理，我不趁你优雅地转换场地，给后裔转眼成了痴迷，只不过想吃掉你别逃避，伤透你不顾意再度回避，for near, catch my heart up in despair, with the flowers make you bloom, don't pursue, with the headstone on your tomb, I'm confused, wrap my hands around your knees, you don't have a clue, nothing you can do, I'm obsessed with you, I can feel the weight of my conscience, the flow, I can feel the sense, I have a woman control, I started my double, divine with a vision, I didn't know what I'm going to do, to show, God knows, God knows, I have a sense, that's what can be controlled, I crave for peace, but you, 终于大难那次肆虐满地，知乎这次发现我好妒忌，真的这么假又得我失够自信，不潇洒就识出分泌，奄奄一息骂还难口以备，曾经真实控告你，直到我放弃两脚着地， 我哪有勇气两脚着地， 离不开太神奇， 钟舒淇 XOXO， 又有如动画《我推的孩子》咁啊！好多人去面对偶像嘅时候，系好鼓励你对佢去表达爱意啦。但系调翻转，偶像中意啲咩咧？偶像可以对咩表达爱意呢？个规限好似好大噶。 胸の高鳴り，但我坚持不可以，还是尽心奋力，演你如无知。那时候有各种症结，不用去想什么症结，守护这规定，我可变得清晰，专心一致。 粤女新梦，恋爱禁止。 Wake up， 一切想法 is a b r a n d new start。放下戒心，拥抱着我，所有烦恼 go away。So I go flying to the sky， IGBM 即将暂停。Everything's okay， 要我世界 love my feeling。好欢喜，那个会过电，一张飞的惊喜，让我充电，如烟火引燃，漫画开有伏线，幻想的约会。 一年听咗两首作品，包括有 Helen 苏海伦《天使 999%》，仲有 Twins《双喜楼》。 谁讲声中意我随随便，谂下发展，倾一见面，而偏偏中意你如停电，身体垂头故作腼腆，难解。喂，如果根本只想当我兄弟。想起即刻失去了口味，学生之际变得很呆滞，梦想之际看光阴流逝，我们沉迷这难题，为求轮流如乌龟。Maybe that's what we like. We go round.Too close 还是 so far 挨近啲定还是作罢，饮多几杯了消化，一声念头又吞下，行多一寸，行多一寸，留啲翻转。Oh, we got a little bit now. 之前听过有太妹 One More Round， 转头翻嚟有 MC 张天赋嘅访问。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贴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直接感觉。 斌神，今日呢位嘉宾识咗咁耐，佢对我哋嘅容忍力应该都好高噶啦。 见佢最近喺维港嗰度搞演出，咁不如我哋就简简单单送呢一句俾佢啦，好嘛？ 天赋海湾， 我真系好期待佢有咩反应啊！ 哋送音乐嘉宾有 Jennifer MC 啊 ，Hi，Hello， 你哋好啊。 嗱，话晒我哋都送咗咁多卷卷轴俾你啦。今次呢一卷咧，我哋就即系放胆一搏。 送俾 MC 有呢一句，真系你专属嘅。 系啊，啱翻而家中啦。 天赋海湾， 你有冇听过有冇类似？ 我知道啊， 系啊。 知唔知点解要送呢一个俾你啊？ 天赋海湾 就系、是、自从十二月咧， 你做完嗰个喺海边嘅一个 concert 系、啊、 然后我哋就好快谂到， 我哋有一种感觉就系、是，喺嗰一个 moment 啊，嗰个港口啊，嗰个海湾啊，系属于你噶啦， 喺度 系啦， 所以我哋就到 都 OK 啊， 都 make sense 啊 ，make sense 喎、 啊，会、啊、有啲创意喺度、 okay 啊。其实唔系，其实唔系放，唔系放心啵，系咪你哋已经谂唔到啦？ 咁 讲，咁咪已经冇货啦。 唔系啊，因为 跟住就上网 search 天赋得蛋咧，就喂蛋咗海湾啊， 就有啦咁样。 一个海湾只有一个张天赋嗰啲咧， 跟住然后就谂点样可以扭到条桥系咩声？咁又扭到喎、 啊。啊，调翻转嘅呢一个， 多谢你，多谢你哋。 因为真系啱呢一个时期先可以用呢一句嘅，即系你再之后又 自送翻噶， 系个状态唔同，又唔系送呢一句嘛。 系嘅， 我有谂过你。 多谢多谢多谢。 因为都相信喺啱啱喺尖沙咀海旁做嘅嗰一个就大家都好喜欢啊，大家嘅 feedback 都好好咁啦。我想知即系大。大家 feedback 系一样啦，但你自己嘅感觉完咗之后， 其实好震撼噶，即系来即系当晚嘅反应好多啦，好多人都好好啦，同埋咁同埋可以翻翻去自己即系叫做以前嘅出身地， 嗯， 系啊，咁系好意义长心远嘅，我觉得系。 我想知道企到上去，即系啲人嚟晒啦，嗰一下嗰个画面系。系咪？即系都系一个四面咁样。 好震撼，系因为一望无际都系人， 系 啊！即系你谂下，即系 busking 嘅时候，唉，最多都试过好多人嘅，几浸人。咁但系哇，嗰日个场面真系虚撼啦，系啊！唔知道以为系睇烟花啊，大佬 有呢个感觉啊！ 喺嗰日你去睇啊？ 有啊！我嗰日喺现场真系哇睇煙花咁，啲嗰啲咧上邊嗰啲餐廳個個 book 曬位喺窗邊度坐， 喺高睇落去。 平時維港咪有兩架船喺度走嚟走去嘅，紅色帆嗰架咧。咁平時就直行直過嘅啫嘛。嗰日拍到埋一埋，跟住然後明明走咗又兜翻轉頭勁過睇煙花咁樣樣咯。 係，所以好開心嘅，其實真係。 其實呢件事係幾時開始 plan 諗住做呢樣嘢嘅？ 嗱，其實咧就係、是、出救命稻草嘅時候，諗拍 MV 嘅時候 啊， 就決定。不如唔拍 MV 啦， 嗯， 攞救命稻草个 MV budget 嚟做呢场 show 啦， 系 啦，咁于是乎就出咗啦， 系 啦，咁当初点解会觉得系咩咧？即系一来啦吓，即系 busking 系我嘅 起点咁， 起点啦，系啦，咁啊，如今做咗一个歌手出咗道啦，都希望喂，其实音乐应该都系免费噶，可以系啊，咁就都藉住呢个机会玩，点都系啦。唔拍 MV 咁不如用呢样嘢嚟，即系宣传又好，系自己一个愿望都好啦，即系可以翻回到起点。咁系咯，就咁样做咗咯。咁同埋亦都想大家即系关注一下 busking 啊，关注一下呢一方面嘅嘢咯。系啦， 你觉得今次唱同以前唱嘅分别系边度？ 其实轻松好多，反而。因为唔知道可能系个地点问题啦，惯咗喺呢个地方系有熟悉感噶，系啊，当时其实无论风吹雨打水日晒雨淋，都系喺呢个地方度 hea， 冇任何嘅娱乐都系喺呢个尖沙咀度发生， 系 啊，真系噶，好即会谂翻起嗰阵时回忆点点滴滴啊，原来一退货嗰、那个环彩永香港就系我哋食饭嘅时候啦，食、 啊、 完十分钟就即刻唱啦。系啦，咁即系咯，呢啲嘅细节嘢咯，同埋嗰阵时哇，有可能有阵时搵唔到钱噶，咁但系又都好开心咯，应该话。 嗰时一个礼拜唱几多日噶？喺尖沙咀。 嗱，勤力嘅话可能四五日噶，但系一个礼拜两日系基本咯。 嗯， 系，而且唔同地点不停转门，有阵时可能喺隧道口、电话亭，可能喺。人哋码头出去嗰个位置，咁但系依家就越嚟越少啦，因为咧一来投诉啦会，二来咧就系佢哋放宽俾我哋嘅地方已经越嚟越少啦， 系系啊，以前系电话亭成日都有，但系而家就冇啦， 就冇咗。 系啊， 咁以前喺嗰度唱嘅时候，系咪嗰个心态都系嗰种，即系好中意唱歌，有得有个地方可以，哇，一个礼拜有几日喺嗰度唱，就已经好开心啊！每日唱几个钟咁样嗰种。 其实完全冇谂其他嘢噶，真系。 系咯， 当时纯粹系觉得哇，好爽啊，好好玩啊，咁就系就揾佢哋噶，喂，不如出嚟玩啊。 系。 咁就真系冇咁啊！几点钟喺嗰度等啊？咁样。完全冇其他任何雜質喺入面。咁然後真係㗎，即使冇人睇都好啦，我嗰陣時都誇張，可能唱六七個鐘㗎，由七點去唱到凌晨三四點，冇人睇照唱囉。係呀，我開心就得㗎啦。 我想知唱 busking 咧，其實會唔會有一啲即係自己出唱落咗之後有一啲嘅 flow 或者點啫？可能有某啲歌咧就中意一去到就會唱嘅，有某啲歌、 絕對有嘅，一定有啲歌即係所謂嘅開聲歌。 係係，你嘅係 嗰陣時係可能係葡萄成熟時啊，陳奕迅 啊， 係啊，即係係啦，跟住唱下啦，就啊明知故犯咯，可能有呢啲係開聲歌。咁但係當然即係當時都算係我揾食嘅其中一個途徑嚟噶嘛。咁又會一紮叫做揾食歌啦， 嗯 係。 系啦，即系啲人失踪嘅。 系有边啲噶？你嗰阵时唱？ 嗰阵时即系嗰晚有唱过啦 ，Bruno Mars 嘅 Nothing on You 啦，一啲轻快啲嘅歌。其实嗰阵时而家咁样谂翻系咩咧？我谂系英文歌为多嘅，因为当时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去兰桂坊嗰度表演嘅。 哦， 系啦，即系喺公厕嗰、那个即系啲人好中意 pre-drink 咧，嗰、那个有个位嘅。咁 系 垃圾房隔篱， 哦， 即系便利店嗰、那个， 系便利店嗰个转角位， 系啦，嗰、那个位咁就会喺嗰度玩，咁多数就英文歌为主嘅，系、 哦、 啦，咁原来有一首系禁歌嚟嘅，我系唔再唱，即系因为太多人不停点， 系 就系、是、周杰伦嘅告白气球。 一定会，你试喺嗰啲咩圣诞啊、年尾嗰啲， 一定系呢首 好红噶，真系经过，我谂二十个人都系，有十八个人都系，可唔可以唱告白气球啊？一日可能十几次，跟住就唔得啦，从此变咗禁歌，我唔再唱。 即系直头系去到一个状况，系啲人行埋嚟点你都 reject 佢嗰种。 系啦，啊今日唱过啦，唱过好多次啦，咁样。 系咪可能高峰时期可能一日可以唱到十几次？ 有噶，真系 夸张噶真 系。系噶，即系咁，当然我唔会俾佢十几次发生啦。但系有人点十几次，一定有咯。 嗯， 系啊。 但系会唔会有一啲系真系你自己私藏，纯粹我自己嘅心水， 哦、 我为咗自己开心而唱嘅，即系有啲系。 嗱，嗰阵时其实有好多歌咧，即系我好希望搵一啲冷门啲嘅歌嘅。因为嗰阵时其实busking 圈嘅圈子嘅歌单咧都几蓝下，嚟嚟去咧嗰啲清一色 D J 啊， 有啊，女仔唱到啲就 Rolling in the Deep 啊嗰啲咧， 系 啊， 系啦嗰啲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啊，不如即系唱一啲唔同啲嘅嘢啦，我就会特登希望想揾啲冷门啲嘅歌。去唱，即系我都希望，喂，其实有啲歌都好好听噶，值得俾更加多人发现噶。咁其实系啦，所以其实从之后 channel cover 某啲歌，可能尼古拉啦，我觉得啊，一首即系啦，我都觉得啊，呢首歌系应该要多啲人识嘅。咁所以我谂嗰阵时我就会揾一啲，可能揾翻啲旧啲嘅歌，系啦，或者一啲国语歌，系啲好少数人听嘅歌。然后就会唱翻咯，系、 哦、 啊， 啲人嘅反应会系点样样嘅？记唔记得？ 其实都几好反应，我觉得喺当时播 busking 嘅时候，其实都几多人听嘅。坦白讲，而有冇啲歌亦都系啊，我好开心系啊，系我唱咗，然后佢哋识，然后佢哋会听咯。 啊， 呢个系一个好有日成功感喺度噶。 系 系啊， 即系本来佢唔认识嗰首歌嘛，佢听完好听，翻去再搵翻。 系啦、啊，就感觉好似我传播咗啲嘢出去啦。有个我唔理系 message 或者系咩都好啦，总之系啊，总之系、欸、你肯听，系会多咗接触音乐。 系 咁样。 有冇试过即系可能有啲 moment 你而家好记得唱一啲歌系我唔知啊，即系假设譬如一对情侣嚟到，跟住点即系有啲好难忘嘅歌唱过。是同嚟嘅观众有关系，有冇记得？ 你咁样笑法，你搞到我有个花生毛出咗嚟啊！谂 起一啲嘢， 有一次咧喺兰桂坊度，今晚我哋唱一啲好激昂嘅歌，即系好硬嘅歌啦。有个系外国人嚟嘅，佢应该就饮醉咗酒噶啦。 全身赤裸，佢除咗衫。 等下先，男定女先？ 男仔嚟。 哦 ，OK， 全身赤裸就喺度伴舞啦。 哇， 系全身。 哇， 全真系乜都冇嘅。 本来着住嚟，跟住 一丝不挂，系啦。 咁你嗰一下个反应系都 the show must go on 嘅。 系啦 ，the show must go on， 你冇理由停噶嘛。咁咪得闲可能望一下咯， 睇你同佢仲 比较一下先。 佢系好开心噶，跳得 系 啊，咁都系叫做俾咗另一种快乐佢嘅。 有趣喎、 啊， 呢、這个 系啊， 仲记得嗰只唱紧咩歌嗰阵时？ 唔系好记得啦， 系英文歌嗰啲， 应该系英文歌嚟， 都封印咗啦，系咪？ 系啊，佢都哇，好犀利。 跟唔系佢个好犀利，我想知 佢都好犀利。 唔系，即系我意思跳得好犀利啫。 哦， 情绪好投入，好犀利。 系啊，真系我哇，跟住仲有咩好特别咧？头先唱起歌会令我谂起啊。哦，反而唔系，反而系有人过嚟想唱。 嗯。 系啦，咁就系、是、即系可能就借舞台，即系借个台仔去同女朋友啊，或者同老婆啊去讲啲嘢咯，系多数都系呢啲咁为多咯，系、 啊。但系同即系可能一啲听众一齐去 jam 一齐去玩嘅机会，其实以前多唔多咧？算 其实都多噶，系、嗯、啊，反而可能好多 busking， 即系原本唔系 busking 界嘅人。跟住啊，其實過嚟話想唱兩首，最後佢就啊隔咗一排之後就發現佢都開始出嚟 busking 啦。 哦， 係啊，真係好多呢啲咁樣噶。喺、全民造星，即係今屆新嗰屆全民造星嘅 Oscar、啊、就係啦。 OK， 其實有幾個都係 嘅，都係 busking， 都係行過見到，咦有人唱緊，不如我就唱下咧。 唱下， 其實我都係咁啫嘛，係啊，我都係咁入行嘅，入 busking 界都係咁入行嘅，係。就是这样咯。 现在有看到啲片，你看到人嚟 busking 唱你的歌的感觉是怎样？我想间中应该会有人听你的嘛，我想应该都不 少。有趣 的都会这样听一下咯。是啊。 有没有那种很神奇，哇当日就在那个位置唱人嚟的歌。 有的，那个感觉好，同埋好快来的。真、嗯、是一来刹那间已经自己有这么多歌，跟住原来已经即原本我在 busking cover 人嚟的歌，现在是人哋 busking cover 我的歌。 同埋你係 set 咗一個標準㗎嘛，即係如果啲人 busking 唱到你一啲作品呢，都證明嗰個人嘅唱功係 有 返 咁 嘅 先得㗎嘛。 都係嘅，係呀，咪但係有即係坦白講啦，即係 busking 都有陣時有啲好恐怖嘅 都有 魔音喺度㗎，係呀。 都會，但都會少嘗試去唱一啲高難度嘅作品囉。 你有冇印象嘅唱得嚟最多嘅歌即係 busking 嘅人會係邊一啲嘅冇 法。哇，我真係唔，我諗記憶棉應該就記憶棉或者反對無效應該真係走唔甩㗎。反而我諗激昂啲，其實因為好多限制㗎，即係學係啦，啱先話即係會可能會太大聲啦、又或者其實喺樂器上面，其實因為嗰個 setting 你唔可以太勁啊嘛，即係你好難可能 full set 乜都有，咁可能有陣時真係純粹一支吉他，你要玩到那個感覺其實亦都係難嘅，係、啊。 咁其實今年2023年有即係自己有 concert 又做咗即係尖沙咀海旁呢一樣啦，出咗好多首歌啦。你自己而家呢一個時間點咧，你望翻自己2023年，你覺得係點樣？ 哇！好多好多嘢 嚇、啊，你點形容咧？攰。 點樣形容？係攰嘅，其實都攰。 係啊， 都因為都經歷咗好多嘢，即係有年頭 準備演唱會 係啦，紅館演唱會啦。我去咗个旅行啦，翻到嚟跟住又继续有其他嘅演唱会啦，喺澳门演唱会啦，电影拍摄啦，就种种，其实都哇都几闷嘅，其实，但系爽嘅呢只攰系，即系佢系嗰只做完运动咧，你 feel 到个酸痛，然后你 feel 到我系做紧嘢啊嘅嗰种攰咯， 系，但会唔会有一种感觉系因为今年排咗好多嘢好密密麻麻啦，但系都会想就系、是、如果可以2024年会系以腾翻啲空间等自己多啲时间去即系创作一下。 哦，系啊，依家其实咧，我每个同公司提出咗咧，每年嘅二月都俾我放一个大假嘅。 系。 咁啊，太好啦，因为嚟紧嘅二月系有29日嘅， 多咗一日 系咪？ 好嘢，特登我摄啱咗呢个机会，系啊，咁啊，即系我都希望，即系无论几忙都好，即系希望都可以有一个月。 都唔係一句嘅，可能 at least 兩個禮拜啦。我係希望點都好，我都要同屋企人去一次旅行，即係同媽咪去一個旅行啦。咁一來係即係當隔一隔啲繁忙嘅心情，或者好繁忙嘅工作。咁二來都係都始終要創造回憶嘅，我覺得係。咁同時間亦都嗰個位放鬆之餘，亦都可以睇下有冇啲靈感，或者係啦，有啲新嘅啟發啦。 但系喺呢个二月，你自己嘅想象当中，会唔会想系嗰种直头断网咁样嘅休息啊？即系直头系尽量少同呢个世界接触啦，即系亦都少复 D M 啦，或者可能少 po I G 啦。 其实都唔系，我不嬲咧都好少玩 I G 嘅。我自问我系唔系一个太中意 social media 嘅人嚟，即系因为我觉得我好注重见面，我觉得真系见到。是紧要啲嘅，但又相反咧，调翻做一个好宅嘅人嚟嘅， 又唔好出嚟。 系啊，尽量可以唔使见嘅话就唔使见啦，系啦， 有缘先撞下啦。 系啦，即系好佛系嘅，真系，我唔会特登约出嚟食饭咁样。我多数我宁愿都系中意自己一个人食饭。咁所以，我谂嗰个二月嘅应该都系我会净系同身边一啲朋友去食饭啊，玩下咯。 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束 ，yeah， 我未结束 ，yeah。流体中再拍着吉他，浪会越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世中短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 ，yeah， 而你在太空 ，oh， 途增装来泪壳中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张天赋 Good Ti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更新通缉名单，再有五人被通缉，全部人都现正身处海外。警方各悬红100万元通缉，五人分别是郑文杰、许永庭、邵南、霍家智同埋蔡明达，他们分别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勾结外国势力等。 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指，他们出卖国家，不顾香港人利益，行为卑劣。立法会以68票赞成、3票反对、13票弃权，三读通过政府引入的士司机违例记分制的条例草案。新安排之下，司机如果滥收车费，拒载等会被记10分，逗留和吊泥鳗等记5分，拒发收据等记3分。如果两年期间累计被记15分或者多于15分，有关司机会被取消驾驶的士资格一段时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的士司机不会单纯因为乘客投诉而被记分，而是经过警方调查取证，并且被法庭定罪之后才被记分。他又说，政府会要求车队持牌人将来安装摄录系统，至于是不是强制安装，涉及较复杂问题，政府会着手研究可行性，明年咨询的士业界意见。屋宇署就去年12月油塘一个建筑地盘发生工字铁下塌导致一名工人不治的事故，提出4项检控，涉及两间公司和两名人士。观塘裁判法院已经发出传票，聆讯出年1月16号进行。发言人说，涉事工字铁用以支撑、挖掘和建造地库工程，在地库结构完工之后，临时侧向承托包括有关工字铁会被移除。屋宇署调查显示，在移除工字铁期间，有关承建商、分判商和与事件直接有关的个别人士未有提供足够预防措施，导致工字铁下塌和死亡事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市区气温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几度。随后一两日早晚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泳池的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凤舞街。另外，观塘道有道路事故，去油塘方向近牛头角港铁站的慢线封闭咗，咁所以而家一带咧比较多车啲啦，车龙系排到去近康德道。另外，因为呢一宗道路事故啦，雅丽道去牛头角道的慢线亦都系封闭咗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排到学园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的车龙去到新光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系唔知定系唔小心，如果冇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佢哋嘅制成品，例如兰花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10年。有啲物品好似象牙咁，更加系严禁进出口㗎。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啲。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齐心关注定破浪。 公共广 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照着我，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像版，12月16日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次呢一个电影系列咧就系、是、以呢一个前传嘅形式创作啊，揾到 Olivia Rodrigo 唱呢一首作品 Can't Catch Me Now。 You thought that it would wash away the bitter taste of my fury and all of the messes you made. Yeah, you think that you got away, but I'm in the trees, I'm in the breeze, my footsteps on the ground. You'll see my face in every place, but you can't catch me now.Waiting grass, the months will pass, you'll feel it all around. I'm here, I'm there, I'm everywhere, but you can't catch me now. 歌曲的内容和电影很配合，也配合这位女歌手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Olivia Rodrigo Can't Catch Me Now。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扫黑除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故事踏入最后阶段，就在主角刑警安恩调查228枪击案途中，黑势力头目高启强突然遭杀手袭击，令真相更加扑朔迷离，犯罪集团和背后的保护伞最终会逍遥法外，抑或被绳之于法呢？ 国剧夜唱，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天赋海湾， 今日送音乐嘉宾继续 MC 喺度啦。咁啊，二月呢个假嚟紧之前咧，而家又有新歌啦， 系 啦，救命稻草啦。咁啊，救命稻草罗宾咧都会估下关于呢首歌，我哋 好啊， 听咗，跟住再交俾你晓。 我估下先啦。今次咧救命稻草其中一个我觉得好大嘅一个关键点系佢嗰个 Tango 嘅编曲同节奏。咁、我估其实喺阿徐浩写好个demo 嘅时候，最初都未加呢一种即系好 Tango 嘅编曲喺里头嘅。反而我觉得呢样嘢会唔会系同徐浩去倾嘅时候，觉得啊可以试下呢啲好似有少少 classic 少少，但系又几 groovy、几好韧嘅嘢嘅元素放下入去，好似几有趣。 Okay. 所以就想加啲比较 Tango 啲嘅嘢喺度。 系， 我想估就系喺即系唱呢一种风，头先讲 Tango 嗰种咧，其实那个要處理或者要嘗試嘅就係嗰啲即係重音，因為佢哋跳舞嗰種韌咧，咁、所以變咗喺處理嗰啲字啊句子上面，究竟嗰啲落嗰啲重音嗰啲字點樣樣去唱啊嗰啲，我覺得可能係呢一首歌裏面佢嘅功課嚟嘅。 O K， 係好啦，開始計納先。徐浩最當初嘅 demo 咧，本身已經有 Tango 噶啦， 已經有， 係啊，即係。都是这样摁紧的，但当然不是很富啦、那个 arrangement，但是本身已经有摁这个元素入面。咁同埋今次最大的功课呢，这首歌其实是一些半音。 嗯， 即是此生死也已被你紧压量，即是那些呢，为什么会是最大的功课呢？因为呢我对这些音呢是音盲来的。 嗯， 我是没有 认知嘅，即系我系唔知道原来系低咗半粒，即系我可能多数一系就高全一高一个全音或者低一个全音，我唔识得半音噶，除非我听到好熟好熟好熟，我先至会识得唱个粒音出嚟嘅。咁所以今次嘅功课其实呢个系最大嘅功课嚟，因为就连我唱完咧，我都唔觉得自己有问题噶。你啱啱咪咁唱咯，个 demo 系咁啊。但是我唔原来真係发觉唔察觉分唔到，除非真係听到好熟。咁、所以呢个位係其中一个 tricky 难嘅位嚟㗎，我觉得係。 而呢个半音係佢 demo 嘅时候已经有咗嗰个示范去俾你听住嚟跟。 係而 which 我係听，我係觉得冇问题，我唱完之后我觉得係一模一样。 一样啦、啊、咁。 但係播返出嚟原来係争真係争半音㗎，就係。 即係播出嚟听就分到。 係即係我係啦，我係冇咗，我觉得我係断咗呢个认知㗎，冇咗呢一忽，即係可能色即色盲，可能睇唔到黄色。呢、半音就黄色，我睇唔到。 技能点又冇点到喺嗰个位置。 系就系、是、冇点到， 点咗喺个音高啊，点咗喺个 range 嗰度。 系啊，所以亦都咁讲，我喺所以我喺和音方面系好差嘅，因为好多时候和音可能会牵涉到呢啲半音啦。 嗯， 系啦，同埋我唔系好系第二个牵涉到嘅就系我听唔到自己，即系我唔知道自己唱啲咩嘅时候咧，我系和唔到音，所以系我和音系非常之差。 咁、又话知道点样可以 tackle 到呢一样，即系头先话即系听熟咗系一种，即系譬如可能好多机会有机会唱和音。 冇噶，我只能够真系死背条 melody，、跟住希望唔好俾人扯走，因为我好中意唱啲噶嘛。即系我一听到 lead 咧，我就跟就跟咗过去噶啦，系啊，就同我一齐唱 lead 啦。 OK， 所以系最后会变咗唱 K 式嘅和音。 大家唱 K 式嘅和音系可唔可以解释展述一下呢、這个 terms 好有趣啊？呢、這个 一齐唱 就仔一齐唱，即系通常 即系你唱乜我唱乜啦。 好兴会话喂，你唱 full，你唱主音，我和音。其实最咪一跟住一齐唱 一样咯，又咪一样咯，最多你咪一落八度咁 样，加系啦，低八高八，或者加或者帮佢唱两粒即系。顶两粒字咁样咯， 或者有啲谂住自己唱嘅 lead 嘅时候就无端端去唱咗和音，因为佢个音准又 系啊， 有啲 friend 系咁 啊，噶 调翻转噶。 咁所以变成呢首作品反而，如果假设将来再唱 live 啦，即系话可能啱啱喺维港嗰次唱 live 嘅时候，有冇做得翻真系？真系练到嗰个半音滚瓜烂熟 啦？未系完美嘅，其实都系、我觉得呢首歌难处一来佢好密啲字，系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即系系啦，我觉得好密啦。咁同埋，佢走嗰啲音阶系都好，我都快嘅转得。咁所以一来要咬字清楚，然后又要行到出嚟，然后要表达到个情绪系最难嘅地方咯。 系咁，其实一开始你话即系徐浩嘅 demo 已经有呢个 tango 嗰一段啊，剩啦。咁其实一开始去我做呢首歌去物色，即系搵歌或者去写一首歌嘅时候，嗰、时开始系一个点样嘅谂法？ 其实系plan 呢首专辑嘅时候咧。就当然即有啲歌已经系定咗喺入面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就会諗究竟沾啲咩歌呢。咁其实呢个 idea 系我公司嘅 idea 嚟嘅，佢就话不如整一首类似即系 tango 啲 classical 啲嘅感觉嘅歌啦。咁於是乎就 request 咗徐浩去寫。 係 当初我估唔到佢寫到呢啲嘢嘅原来、因为我都认为呢啲并唔系你即系并唔似平时去写开嘅可能 pop 啲嘅歌 ,R&B 啲嘅歌，反而系咯，即系啲好另类啲嘅歌，但系又估唔到佢真系写到出嚟。咁我问喂你点写噶咁样，我冇噶，嗰晚咪不停听几个钟嘢、然后就即强行将自己扭咗去嗰边嗰个 channel 度，咁于是乎就写到啦咁样。 哦， 系啊，而 which 我好，其实我好喜欢嘅一啲听，即系因为又即系不嬲可以试到啲新嘢系我嘅。好开心嘅事啊！咁试到啲新嘢，然后我系好即系同埋市面上亦都好耐冇见过呢啲咁嘅歌啦。系啊，咁出下啦咁样。 系咁，其实当有咗嗰个 melody 系呢一种嘅风格收到之后，咁跟住喺嗰个题材上面又点样？ 哇！题材又系我完全冇干预过。真 的， 因为坦白讲，呢个团队都合作过好多次啦。especially 林宝都帮我写好多嘢，即系无论系快歌慢歌。咩都好，咁所以我都覺得真係唔需要過多，同埋我亦都唔希望可以規限咗佢，係啊，除非一即係份事真係太大出入，咁但係一嚟到嘅時候，我都覺得幾好，同埋我都幾貼切嘅原因就係因為救命稻草其實即係其實我覺得佢 歌詞意思都可能講一個麻木嘅人啦，已經其實可能已經傷到麻木，但係又硬係好似揾啲嘢俾自己安慰下自己，或者去刺激自己，去揾翻自己嘅存在，咁就咁啱幾match 嗰啲憂鬱嘅憂鬱嘅感情嘅心情，然後你要沉醉喺嗰個階段度，去點樣表達出嚟啦？我就覺得啊幾好喎，咁就唔喐啦。其實我諗可能好似。印象中好似改咗两粒字嘅啫，跟住就已经出嚟，同埋好快相隔，因为林宝系一个 fast writer 嚟噶，佢系可能今日俾 demo 佢，快则可能半日已经写咗俾你啦，系啊，几秒系一日内嘅事嚟嘅咋，定系唔知几日，系好快噶，系啊。 咁但係去到真係入去錄音室錄啦，即係頭先講到就係除咗個半音嗰樣嘢之外，就係出埋份歌詞啦，即係有好一個完整嘅 picture 出咗嚟嘅時候，你去錄音有冇一個畫面都係同個歌詞係好相近，定還是可能其實你腦海裡面嘅畫面其實係其他嘢嚟嘅咁樣？ 嗱，其實咧個編曲係好大影響嘅，因為嗰陣時即系呢个系一个听觉，我会觉得系好喜，即系戏剧化嘅感觉嘅嘢嚟嘅。即系佢呢啲系，然后相对上我所谓就会夸张好多啦。因为平时录音可能就会最多咪咁样揞住只耳，即系揞住个耳机，跟住好深情咁样唱。但系呢首歌系好 dramatic 嘅，会好即系所以只眼擘到好大啦。 系， 人为爱在恩怨，即系你会令到自己嗰个可能痴痴呆呆嘅感觉放大晒，嗰、那个唔忧郁嘅感觉又放大晒，系会癫癫地噶。然后对上一次有呢个感觉咧，就系、是、小心地话啦。 啊， 系啦，小心地话都系即系一啲内心气重啲嘅歌啊。咁就系呢个感觉啦， 即好似有个角色俾自己。 系啦，就会咁样唱咯。 系，咁喺呢一只歌里边嗰个声线嘅运用，头先讲即系嗰一种，即系好似系咪外在嘅一啲运动或者表情，其实系会好似由外而内啊嗰种嘅影响，会影响到自己 有噶 演员的自我 修养，系啊有噶有噶，即系喺每一段演绎嘅时候就会，即系原本就系、是、啊应该系唱歌嘅时候把声摆边啦，呢、个时候就可能个心情要摆边，或者你 character 要摆边啦，咁好深，我觉得呢样嘢即系但系。好彩就係當下你感覺到啲咩，就係、是、用嗰個感覺去營造出嚟咯、然後係好相輔相成嘅，即係譬如你講完一句説話，到你聽到嗰句説話嘅時候，你又會知自己用緊咩心情。然後你又會再用第二種心情去承接翻你之前講嗰句嘅説話。其實就咁相互相成，即係心情影響你唱出嚟嘅嘢，到你聽到唱出嚟嘅嘢之後，又會影響翻你心情。係啊係啊，我覺得係幾舒服的一個循環嚟嘅，因為。你喺耳筒听自己把声，同你喺真实嘅世界听自己把声系唔同噶嘛？系、咁其实又会有一种变化。不过有趣嘅就系、是、咧，当时咪提及过个编曲未系咁完全噶嘛？ 系 佢徐浩就会话嗱，呢、个位咧你当有个 put up bum put up bum， 即系落嘅时候都未 嘅鼓喺度啦，跟住可能会有好劲嘅琴喺后边，咁可能会有人拉紧小提琴啊，你想象下啦。 好嘢喎， 就咁样录咯。唔系咁，当然有个底喺后边嘅，有好 即会有个 basic 嘅琴喺度啊， 跟得到好嘢嘅。 系啦，但系其实好抽象嘅成件事。 系咯， 但系你要谂啲嘣嘣咁，可能你个身就要真系摁下 hold 翻嗰个 groove 咁样咯。系啊， 同埋 几个人 vocal 上嗰个用嘅力系同其他一般唱嘅 pop song 会再唔同啲，再大啲噶嘛。 系噶，我觉得有少少系攞翻以前。我覺得啦嚇，係攞翻少少舊式嘅唱法喺度噶，係啊，即係因為即係可能同埋好啊咁講，有一下咧，我會幻想到自己有啲似梅艷芳噶，喺一開頭嗰啲位，即係明明已盡歲，懷念你教我，即係我 feel 到自己好似老派，係啦，係啲以前好經典歌手佢嗰啲唱法啊，係啊，即係可能我著到啲閃閃嘅衫。跟住就拎出嚟，跟住嗰啲明明咦，即系嗰种感觉啦，嗰、个戏剧就系嗰种感觉咯，系、啦。 我有幻想你着紧闪闪嘅衫， 嗰啲珠片咧， 系珠片，跟住、有个 disco 波照落嚟咁啊，仲 即系嗰种感觉咯。 所以系会比平时个 energy 扯得多， 系啊，唔同噶， 录唔到咁长 嘅。而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version， 因为我试过好歇斯底里咁唱，又试过好收埋咁唱。咁但系冇啦，咁就系揾一个适中咯，咁就系阿徐浩负责调教，即系点样去 拣， 系啦，系最好嘅方法咯。 系 因為頭先你講開頭嗰陣時都已經覺得，即係因為嗰個好似好自己一個人，嗰種慢慢入局嘅嗰、那個 係 即係起圍嗰句已經感覺到咯，喺呢首歌度係有嗰個畫面，我都覺得頭先你講。 所以去到呢首歌頭先講咗一啲好，即係可能不論係用聲上或者可能個 skill 上一啲 dramatic 啲嘅情況，會唔會而家就係諗翻啊當初攞咗嗰個做 MV 嘅 budget 去做咗嗰個維港嘅 show， 而家諗翻轉頭。早知同公司 bargain 都照拍 MV 啦，因为你有 Tango 一部分吓、啊，通常个 MV 都应该要有个舞伴陪你吓。啊、 其实咧，我系唔太喜欢拍 MV 嘅， 哦， 因为真系好辛苦， 哦 okay、 好辛苦，咁同埋即系 schedule 已经好忙啦，咁一拍咧，可能有阵时会拍十零、 啊、 二十个钟，哇，咁所以咧，我某程度上我系觉得麻麻地，即除非个 MV 真系可以好贴切好好啦。咁、于是乎，系啦，然后咁啱嘅嗰阵时，我都觉得啊，不如唔好啦，真系做 show， 我宁愿做 show、开心啲，同埋即有一个意思意义，同埋咧，原本谂住当日嗰个 live 咧系用嚟做，就当系一个 MV 嘅。咁点知咧，就全首歌都接近忘词状态，系啦， 入咗对唔到啊， 入咗第二个境界，咁所以就用无可奈何用唔到啦，系啦。咁但系有冇后悔？其实我又冇后悔，同埋我都有阵时啊，同埋应该咁讲，一开头咧，我认为音乐唔一定要 M V 噶嘛，即系首歌如果真系 hit 嘅，有冇 M V 都一定 hit， 即系你亦是但影张相， 系 都会有人播噶啦， 系啦， 呢个系啦，呢个系我。覺得嘅諗法嚟嘅，所以我就覺得啊 ，MV 其實並唔係咁重要啊，係啦， 都好啊，用得其實，即係起碼你將佢變成咗一樣又 一個 另一個 meaning 嘅， 係 啦，嗰樣嘢更加大。咁頭先你亦都言語之間有講到即係專輯呢一樣嘢啦，係啦，呢個專輯會而家嘅進度係如何咧？ 而家嘅進度其實咧差不多七七八八㗎啦 ，OK， 爭我諗一首歌未錄啦，錄埋呢首歌應該就完成 complete 咗，咁即係嚟緊呢首專輯啦。咁冇啊，都係沉色啦，陰暗啲為主。其實我覺得今年所有嘢都係無論第二人格啊、秋啊、與我無關啊、今年稻草都。都系啲得得地，可能系自己嘅嘢多啲嘅，系啦，自己内在系啦，咁所以就我谂可能系下年有多一 plug 嘅时候，嗰 plug 就应该都会系呢个专辑度，跟住就完啦。 咁、会想喺放假前搞掂，定放假之后先搞掂？ 放假前啦， 应该系放假前处理晒佢， 系啊，搞掂晒就放假。 咁啊，等公司。搞埋后续嗰啲就推出啦，咁 系啦，正确。 咁呢张专辑嗰个名个 theme 定咗系咩？ 歌名其实未谂到住，都真系要谂下。但系冇啊，其实好多时候都系乱嚟嘅啫，好 freestyle 噶嗰啲， 同我哋啲卷轴一样啊。 系啊，好 freestyle， 即系都唔系，虽然系好放手一搏啊，系啊。 点台湾啦，好似点叫 系啦，咁又冇，咁又冇， 咁所以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啦，系啦，即系呢个专辑同埋仲有嗰一首会系点啦，咁 系啦， 咁下年嗰啲就又睇下你放完嗰个假之后又有啲咩新嘅， 系啲咩新嘢出嚟啦， 有冇啲其实都有谂法，系我唔知曲风上或者合作单， 其实咧我一直都好渴望一首三拍歌，我未有一首三拍歌，系啊，或者系啦，即系，我觉得。我好想有啲類似，譬如大紅，即係大紅係三拍歌啦。唔係喎，係咪咧？好似唔係喎。 三八啊， 係啦，唔係阿牛啦，阿牛係三拍歌啦。即係我想有呢啲類型嘅歌啊，但係一直都寫唔出啊，係，逼極都逼唔到。係啊，已經每次我同阿姑寫歌嘅時候都話：喂，寫咗三拍歌，寫咗三個，寫唔到，奈何係啊，冇呢個聲喺度。 系， 咁所以就唉， 咁以前都中意唱呢三拍歌。 其实三拍歌系好有 feel 嘅，我觉得，唔知点解，系啊，我系特别 中意， 都几中意三拍歌嘅， 系 啊，咁或者六系咪系咯，嗰啲 swing 啲咧，好韌啊，系啊，同埋通常一啲劲嘅歌咧，我觉得三拍歌系再好发挥啲嘅，可以系啊。咁所以就係啦，我希望可以有首咁嘅勁嘅 劲嘅三拍作品咯。 等紧呢个缘分嚟啦。嗱，苏栋许愿池今日当你许咗呢一个愿落去， 系好靓噶。我哋个 我哋好好靓噶，我哋嚟呢度许愿嗰啲嘉宾，好好快就会做到佢哋想要嘅嘢。 系 ，OK。2024年有咩三拍歌出现 啦？好，跟住下年嗰日出未啊？MC 整首啊！如果唔系，我哋唔靓噶啦。 我哋个招牌就要拆噶啦， 靠你啊呢铺咁样。 好啊，咁啊，大家就可以期待啦。咁啊，今日多谢你啊， 好 ，Thank you，Thank you。 明明已尽岁，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植物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整得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旧生劝唇边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如眼泪。谁人在赠予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旧车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太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狠心软，此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曾共你有过的相聚，没法力更解背对，替代若代狂留下壮举。明明发誓是罪，无奈爱太似潮水，若满足身体可减退是潮水，恨你是乐趣都能走水。一颗心于废墟，男共女相拥也许必先汽水，至少调情也未至于重提另一对。托杯酒，如果可以直流骨髓，别说起共那位上世前面太累。谁人在赠暖能忘怀，为何着紧情，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能投降，为何未肯心软，此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 今日节目带嚟有 MC 张天赋救命稻草，听日同一时间苏童音乐再见啦。